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与你们什么相干？ 为夫人不知情，当书之情方寒 寒。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